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保胎不成，令夫妻二人担心小西患上习惯性流产的隐忧更加深重。何建国尽力安慰小西，但他自己也是底气不足，小西的情绪越发低落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和何建国决定利用这段难得的闲暇，处理一下由于近期各方面忙乱而未能及时处理的事儿。首先就是答谢刘凯瑞，人家与他们非亲非故，帮他们捞出那么一大货车来，当然得答谢。但是在具体怎么答谢的问题上，夫妻俩产生了分歧。按何建国的观点，实事求是，不必非得送刘凯瑞东西，人家什么东西没有啊，用得着他们送？按顾小西的观点呢，他有没有是他的事，我们送不送是我们的事儿。何建国说，如果非要送东西，把小航给的瑞士军刀送他得了，省得另花钱买。小西说，你包装都拆了怎么送啊？何建国说，送东西又不是送包装。小西说呢，现在送东西啊还就是送包装。何建国就说，要不把你的路易威登给他，你那包装可是好好的。气得小西大叫，哎，你知道那包多少钱呢？哎，给人送礼是一门学问。这天周末，两个人决定出去转转，看能不能受到一点启发，找到一点灵感。两个人在超市的货架中转来转去，何建国随手拿起了一瓶酒，一看价钱，一千多块钱送出去还不觉得什么，摇摇头把酒就给放下了，试图再次的说服小西。哎，小西啊，那要我说呀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小西一下子就站住了，你是说我应该给人家刘凯瑞提两瓶矿泉水去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是说呀，咱们不必没事找事儿，反正以后也不见得再来往。就算以后不来往，这次呢，这次人家帮你的忙就算白帮了，人家帮你们村把那么一大货车给捞出来，那对他不过是举手之劳吗？是是是是是，他是举手之劳，问题是需要他举这手的人太多了，老少边穷地区不说啊，光咱北京看看满大街都是。所以啊，人家向谁举手不向谁举手是有选择的，要是见个需要的就举手，人早就举不动了。那咱不是表示感谢了吗？要落实在行动上啊，这是为你们家办事儿，你得出钱啊。咱别那么庸俗好不好啊？哎，那表示感谢不是有很多方法的吗？干嘛非得送东西啊？行，那你说怎么表示吧，你说呀。哎， 请他吃饭吧，行不行？ 建国心里想的是啊，既然非得花钱送东西，就不如吃饭。吃饭的时候说说聊聊，可以加深一下感情，以后真是再有事儿呢也好张嘴。那个人真是个办事儿的人，投点资投点时间值。小西就问他，哪儿吃啊？ 哎，我们单位那儿有一个东北杀猪菜，怎么样？ 便宜吗？ 嗯，饭量也足，一个鱼香肉丝啊才12块，冒尖儿的一大碗。 哼，我就知道在那种地方请啊，请还不如不请呢。 有包间儿。 那也叫包间儿啊，那叫没有窗户的隔断。 你看这关键那不是为吃吗？那要不哎，洋房涮肉怎么样？ 还不如老家肉饼呢。 哎哎，也行啊。哎，行。像刘凯瑞这种人物啊，你说人什么没吃过啊？没准啊龙虾呀象拔蚌啊早吃腻了。 嘿，我说建国，给你个杆你就往上爬是吧？跟你说啊，不行。你说的那种地方统统都不行，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。 啊， 怎么叫不要脸呢？啊，请点便宜点的就叫不要脸？ 哼，人家给你个西瓜你还人个芝麻，人家涌泉之恩你以滴水相报，那就叫不要脸。 什么涌泉之恩呢？ 谁没个求人的时候啊？ 所以呀，你得为你下次的求人考虑啊。这次请刘凯瑞吃饭整个就是为你们家请的啊。你们家呀就像那把什么剑在咱头上悬着啊，保不齐哪天就掉下来出点事儿。真有事儿怎么办呢？现烧香现磕头。 那你说请什么？请什么不丢你的脸？ 太贵的就算了，你也出不起。港澳中心西式自助199一位，三个人不到600块钱。 我不去。 就为省100-200块钱，你不去让我一个人去啊，一男一女啊。 哎，小西 我相信你啊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我还不相信我呢，真是奇了怪了，当初怎么瞎了眼找了你这么一个葛朗台窝囊废。说吧，扭头就走，被何建国一把就给薅住了。 行行行行行行行，请请请请请请，但是 何建国的但是就是都向后各让一步，在港澳中心请刘凯瑞，何建国出钱，顾小西出面，时间由刘凯瑞定。建国的爹来了，一个人蹲在小西家门口抽着烟等，弄得一层楼啊都飘着一股刺鼻子的劣质烟的臭味。小西下班后还没回来，何建国回来一看，心里就不由得沉了一沉呐。一是不知道爹来是为了啥，二是生气，家里又不是没装电话，那来前怎么就不能先说一声呢？问一问这边的情况，是忙啊是闲呢、啊、 那也该打个电话呀。今天幸亏是他先到家，还可以跟小西说他爹来前打过招呼。要是小西先回来呢，那又是一个话伴儿啊。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，你媳妇儿呢？得知上班还没回来，一下子就急了， 她不在家保胎啦？ 何建国假装没听到这话，开门让父亲进家。父亲呢，在他身后不依不饶地唠叨， 建国啊，这胎可一定让他保住了，我找人算过了，是个男娃。 建国进厨房做饭，父亲呢，就在厨房的门口唠叨， 三十不立子，四十不发家啊，你三十多了，该有儿了。 何建国实在听不下去，转移话题，问爹来啥事儿。不想呢，还是没能把这个话题给转移了。他爹这次来，还就是为了这事儿。前不久啊，他们上观音娘娘庙，给老二的媳妇儿肚子里的孩子求了个长命锁。这次来呢，专为送长命锁来的，同时还给他们带来了4000块钱，说他们有困难先用着，将来他们富裕了再支援家里。来之前之所以没打招呼，也跟这孩子有关，一是想呢，小西保胎呀，肯定在家呀，二呢，是怕打了招呼他们还得准备啥，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添麻烦。那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何建国就不得不说了，小小心心地说， 爹，给你说个事儿啊。 建国爹感觉到了什么似的，那筷子就停下了。当时他们正在吃饭呢，睁着大眼睛看着建国。 爹，那个孩子没了。 停了一会儿补充说， 小西给做了。 话是按照小西的愿望说的，小西说过他宁肯他们恨他，也不愿意他们嫌弃他可怜他。建国爹当下就懵了，晚些时候小西打电话来说加班，如果晚了就不回来了，直接回妈妈家了。何建国没敢跟他说他爹来了的事儿，告诉他于事无补，突然使他不快。这天夜里，父亲睡在卧室他们的双人床上，建国睡客厅的沙发。很晚了，还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吐痰。第二天何建国上班走了之后，建国爹一个人在家里是越想越气呀，拔腿就出门了，找小西妈医院，去找小西妈去。怀里揣着从观音娘娘那儿求来的长命锁，心窝里揣着一腔子的老泪呀。小西妈今天出专家门诊，诊室外乌泱泱的人，照理有很多人从外地赶来，花钱住着旅馆等小西妈的门诊日。小西妈一周只看一个上午的门诊。这会儿桌旁边坐着的是一个40岁的男病人，形容是极为的憔悴。身后站着一男一女，看他们的服装举止，像是从农村或者县城来的。小西妈看检验报告单，那三个人呢看他的脸。片刻后，小西妈抬头对桌边的三个人说，病人可以出去了。病人身后的一男一女对视了一下，男人示意女人带病人出去。等他们出去之后，小西妈对男人言简意赅 不得不言简意赅呀，外面还有那么多的病人呢。小西妈说，结肠癌晚期已有转移。 那咋治啊？ 手术。 手术得多少钱呢？ 10000左右。 那做了手术能活多久啊？ 1年。 不做呢？ 半年。男人还想说些什么，他似乎是病人的兄弟，两个人长得颇有几分的相像。男人张了张嘴没说出来，因为下一位病人已经进来坐下了。坐下就急急忙忙向小西妈叙说病情。小西妈呢，边听边翻看病历，全部的精神已经集中到了他的这一个病人的身上。那个男人又站了一会儿，只得悄悄地退出了。是在小西妈写病历的时候，那个病人的女亲属又进来了，她要亲口问一问，是不是做了手术只能活1年。她是病人的妻子。小西妈说是，又说，做不做手术，你们考虑。女人的眼圈当即就红了，愣了片刻之后就出去了。花10000多块钱，多活半年，太贵了。10000块钱，是他们几年的收入，家里头还有孩子。生命是有价的。建国爹就是这个时候到的。他先去的小西妈的科里，科里人说吕主任今天看门诊，他呢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。如果不是之前曾经来过医院几次，打死他他也找不准地方。一栋栋的楼，一道道的走廊，一堆堆的人，看着都眼晕。到诊室之后，他问门外的护士，外医科吕主任是不是在这儿。护士点头说是，他扭门就要进去，引来一片的抗议声，哎，排队，说你呢，排队。还有一个多事的小伙子冲过来，就拉住了他的胳膊，他呢就狠狠地把胳膊从小伙子手里抽出来，同时狠狠地对众人宣布，我是吕主任的亲家。但是他被亲家轰出来了，亲家根本就不想听他说什么，或者不许他说。他刚挤进去说了一声，哎呦，亲家母你好啊。小西妈就说他正在看病人，有什么事啊下班以后再说。而后呢不由分说吩咐护士找人，把这位老人带我们科去，请护士长帮着开一下我办公室的门。建国爹还要说什么，在候诊病人愤怒的哄声中，被护士边推边劝边吓的弄了出去了。建国爹在小西妈的办公室等啊，随身带来的一包烟抽完了好久之后，小西妈才回来，态度比刚才是客气了许多，说一块在这儿吃点饭吧，边吃边聊。本来建国爹在门诊被小西妈的气势和那里的阵势弄得挺沮丧，还有点胆怯，小西妈这一客气反倒把他胸中的那腔怒火重新点着了。亲家母，俺不是来吃饭的，他一字一字地说。小西妈就坐下了，极力不去看满地的烟灰和痰渍，冷静地等待着下文。建国爹接着说，亲家母啊，你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，你给说说这理儿。你闺女怀了孩子，你怎么能让他说做就给做了呀？我们建国32了，好不容易怀上个儿子，你们说做就做了，连跟俺们说一声都不说啊。小西妈 听得一头雾水呀、啊。说做就做了，做什么了？正想问问呢，有人推门进来说，主任，十八床情况不好。小西妈就什么都不问，撇下建国爹，起身就走了。建国爹一个人在屋里是等了又等啊，没见小西妈的影，也没有人来招呼他，肚子呢也不争气，饿呀，早上饭晌午饭都没吃啊，只好走。走的时候把门狠狠地给带上，留下屋子里一地的烟头烟灰还有痰。 建国爹在饭馆吃饭却没带钱，被扣了下来。何建国与小西前去解救，何建国对饭馆的伙计大打出手。回家后，夫妻二人爆发了一场大战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在如何答谢刘恺瑞的问题上，小西与何建国再次发生了争执。就在此时，建国爹再次不请自来。当得知小西做了流产，怒火万丈的建国爹冲到小西妈工作的医院，登门问罪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建国爹出事儿了，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出的事儿。出门的时候走得急，没带家门钥匙，肚子又实在饿得不行，就去一个小饭馆吃点饭，点不点不。怕费钱呢，都没敢敞开了吃。一个菜，三小碗米饭，吃了个半饱，那就要15块钱。15块钱，在老家够一家子吃3天呢。吃完了一掏兜，没钱，不知道是没带呀，还是被人偷了。跟伙计说呢，伙计不信，跟老板说，老板也不信，说是像他这样蹭吃蹭喝的，他们这儿见多了，拿钱走人，没钱呢，就跟这儿待着。魏景氏所谓的建国爹的同类，还拿绳把建国爹拴在门口的树上，脖子上挂了块牌子，牌子上写字儿说，这就是吃饭不给钱的下场，云云，引来众多的人围观，指指画画，说三道四，令建国爹死的心都有。后来一个中年妇女看不过眼，问建国爹有没有人家里人电话，他呢可以帮着给打个电话，这才通知到了何建国。何建国接到电话就往这边赶，路远堵车，他情急之下给小西打电话，让小西先过去。小西的单位离那儿近，小西这才知道他亲爱的公公又来了。小西和何建国几乎是同时赶到了那家饭馆，在门口没见到建国爹，他们到饭馆里头找，一个服务员迎上来搭讪，没容他开口，何建国劈头就问，人呢？服务员一时没明白，何建国大吼一声，问你呢，你们靠那老人呢？吼得所有的人都朝这边看，小西就禁不住满脸的发烧，下意识的向旁边闪开了一点，拉开了与何建国之间的距离，向大家表示自己与这个人没什么干系。服务员这才上上下下打量了何建国一番，回头吆喝了一声什么，随着这声吆喝，一下子从后面出来了连老板带伙计好几个人，显然是有备而来呀。开餐馆光菜做得好那是不行的，没有一点对付地痞无赖的实力和经验是不行的。两军相会，一方让交人，一方让先交钱。何建国一听，二话不说，当胸一把揪住了显然是老板的那个人的领子。小西见状也顾不得脸面了， 顾不得向众人表示这一切与他无关了。他深知道啊，如果动起手来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。就一边掏钱包，一边冲着何建国和那个人之间问多少钱呢？问清多少钱之后，付了钱，同时使劲儿地把何建国的手从那人的领子上给扒了下来。那人整了整歪了的衣领，斜着看何建国一眼，说声：“站着等着。”就向后面走去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那个人还没有意识到他逃避了一场什么样的灾难，否则的话，他就不会对何建国如此的轻视傲慢。何建国哪肯听他的呀，跟在他的后面就向里走，几个人呢就上来试图的拦他，被他左右一扒拉，就扒拉到了一边。建国爹蹲在操作间的一个角落里，要不是好心人干涉，这会儿他还在外面拴着呢。虽说觉着丢脸，但也不觉着人家无理。吃饭给钱是天经地义呀，他吃了饭没给钱呢，人们这么着对他也是该着的。这时候他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：“爹。”他抬起头来，是儿子，儿子来了。儿子旁边还有店里的老板和伙计。他没敢马上站起来，店里人还没有发话呢，他就怯怯地看着店里的人，巴巴地等着他们发话，那神情几乎令何建国心碎呀。他大步就上去将爹搀起来。许是蹲久了的过儿，爹一个趔趄差点没有摔倒了。搀着父亲，何建国低低地说：“爹，我们走。”何建国也不想多事儿。爹不走，自是看店里的人，眼睛里有胆怯也好，有讨好也好，嘴里是一个劲儿地对儿子说：“那钱给人家了呗。” 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下次记着啊，吃饭带钱。 那个老板样的人终于发话了，父亲这才如获大赦一般的捣蒜一样的点头。何建国不由得就闭了闭眼。父子二人向外走，如果店方见好就收，到此打住，那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孰料啊，在父子二人走到操作间门口的时候，他们不知是谁在身后意犹未尽地骂了一句：“傻。”是笑着骂的，那一声笑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蔑视，将他们在农村人面前高高在上的优越暴露无遗。何建国一直全力压制的怒火一下子喷发而出，他站住了，一个车转身，阴着脸问：“谁？刚才是谁？谁骂的？”所有的人都向后退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他们都读出了何建国眼睛中的狂野。何建国向前跨了一步，再次问：“说呀，谁？”这时候小西挤了进来：“走走走走走，爸，建国，我们走。”何建国一把把他给推开了：“你走，带咱爹走。”小西的出现使紧张的空气缓和了一些，一个傻小子许是立功心切，看了老板一眼，鼓了鼓勇气问何建国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 想打架吗？ 何建国根本不回话， 冲着那脸就是一拳。那个人应着声就向后摔去了。 老板躲在几个伙计后面就嚎叫起来，上上啊！ 几个伙计试探着要上，小西一下子插在了双方的中间。 万一何建国把人打伤打残打死，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去了。 你们行了啊，知不知道擅自扣人是违法行为啊？ 老板躲在伙计身后说， 那骗吃骗喝是不是违法行为啊？ 何建国把小西扒拉到一边，谁说的？刚才的话谁说的？小西又把何建国拉到了一边，对对方说， 老人跟你们解释过他的钱丢了。 啊，按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呀？ 就算不是真的，你们也无权扣人呢。 何建国再次把小西给扒拉开，跟一帮流氓你废什么话呀？大步上前，一手一个扒拉开几个伙计，把后面的老板给救了出来。 你是老板吧？ 你想干什么？这时候小西大喝一声，建国，见好就收吧，丢脸还没丢够啊。 建国爹闻此那脸上就僵了。回到家后，等建国爹睡下了之后，夫妻二人爆发了一场空前大战。 你爸摔了，我端屎端尿里里外外的伺候，晚上连个囫囵觉都没睡过。 你对我爹呢？这才劳您大驾找了他一下，就唠叨个没完没了了。建国，说话要凭良心啊，是就找了一下吗？你看你爸惹的那事儿，今天晚上要不是我，你们爷儿俩现在都得蹲局子。 得了，别危言耸听了， 你不就是嫌我爹没给你打招呼吗？ 他不打招呼有他的考虑，他不想让我们额外的为他准备什么，他想来看看你放下东西就走。他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小米儿，带来了4000块钱，还给你买了鸡。 看我，哼，何建国，你爹他来是看他的孙子。 就算是来看他的孙子，有什么错吗？ 我说他错了吗？ 你就是这个意思。 顾小西，你看你们家为我们家做点事儿，哪怕就是你们动动小手指头那么大一点的事儿，我们家就得感恩戴德，铭刻在脑海里，融化在血液中，没齿不忘。可是你们家呢？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你们都觉得是应该的。我们家生来就该着给你们家服务，有一点没服务周到，那都…… 何建国，不就照顾了我爸几天吗？这就挂在嘴皮子上没完没了了？ 我们家给你们家办多少事儿，你怎么不说呀？ 别的不说，说我妈。 我妈是什么人呢？ 专家、教授、权威，是多少病人需要渴求的人物啊！全国各地的病人啊！ 你爹可好啊，说来就来，来了就下任务，自己来还不算，恨不能把你们全村人都招呼上，给我妈添了那么多的麻烦。好好好，那么多麻烦， 那么多麻烦呢？比你爸的麻烦多多少啊？ 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说小心一点，把腿摔了一个月不能下床。 哈，照顾了我爸2天，你有功了啊。 顾小西气得眼睛发亮。跟你说何建国， 没你我们家的地球照转，大不了花钱请护工就是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我在你们家里就是个护工， 你们家人高贵呀，我们家人低贱，你们让我们家办事是应当应分，我们求你们家办事就是额外要求。 哎，建国，我们家让你们家办事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让你们家办过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我们家的人，让我办事儿就是让我们家办事儿。 顾小西被噎住了，双目圆睁，瞪了何建国片刻，猛地就跳起来，穿外套换鞋，开门关门，旋风一般的消失了。 他那边刚走，建国爹紧接着就从屋里出来了，明显呢，一直在门后听着呢，令何建国很反感，很想说爹两句，但是即刻想起老父亲下午在外面受的那场羞辱，一个字儿也说不出了。这一天的经历使父亲骤然间又老了许多呀。父亲在他的身边坐下，说了儿子所不知道的他在医院里的遭遇，最后说， 你那个丈母娘撂下我就走，一撂就是几个小时，中间都没过来问一问。爹，他就那么一人，平常对小西他爸也那样。小西他爸骨折，他一天假没请，他工作也确实是忙。 哼， 他对他自己男人咋样我不管，但是啊，他对你爹我就不能那样。他这是看不起咱家呀，这可真是啊，狗养的狗随，鸡养的鸡随，有啥样的娘就能养出啥样的闺女。建国呀，你看你那个媳妇啊，孩子都敢说不要就不要，那将来你爹老了还能指着他养老送终啊？你爹你娘要是有个病啊灾的，他能到跟前伺候着？你看我这还不没让他伺候呢吗？他见了我时候那个脸呢，拉得有个驴脸长，叫都不愿意叫一声。爸，他叫了那我都听见了，就是声音有点小。他就这么一人啊，内向不爱说话。 你爹啊是没有文化，可你爹的眼睛不瞎呀，就你那个媳妇儿 不爱说话。 他爱说着呢，他呀是不爱跟我说话。 何建国无言以对，眼圈发红，掩饰的去厨房拿了瓶酒，问爹要不要喝两口。 建国爹摆手让他别打岔。 建国，我知道你心里头的滋味啊。自个儿的媳妇不给自个儿生娃，那说明啥呀？说明他看不起你。你要争气呀，替爹争气，替自己争气。这男人要是争气，就有的是女人肯给他生娃。这男人要是没出息，就得打一辈子光棍，就得成绝户。 何建国就着瓶子喝了口酒，爹继续说， 二小子，咱何家村有一句话呀，看子敬父，看父敬子，知不知道啥意思啊？ 如果儿子有出息，他的父亲就会受到尊敬，如果父亲有能耐，儿子就会得到重视。 对啊， 你看亲家母对我的态度啊，就是他们对你的态度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加在眼里。何建国又喝了口酒，眼睛红红的对爹说，爹，是儿子没出息，等儿子出息了，看谁还敢怠慢你欺负您。这个谁里也不仅是小西及小西的家了，还包括下午小饭馆的那帮人，包括一切小桥农村人的城里人。说罢他一仰脖，把瓶里剩下的酒就周进了嘴里。 情绪不佳的小西当众给简家难堪，来为简家做说客的竟是小西的弟弟小航。小西请刘凯瑞吃饭，两人意外地发现简家身边多了一个帅气的男孩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